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美国今天再度追杀12家中国企业，主要当然是美国方面现在在科技上面哦，全面的封杀中国。今天事实上包含皮尤有新民调， 38% 的美国受访者直接定调中国是敌人， 52% 的受访者定调中国是竞争者。而在拉斯穆森当中也有新民调， 66% 的受访者赞成蔡英文跟麦卡锡的会面，47%的受访者定调中国事实上就是美国的敌人，而高达70%的美国受访者定调中国可能入侵台湾。也因此呢，参议员葛莱姆直接呛中国说，只要敢动台湾的话，美国就直接考虑发动核战。那同一时间，尼米兹号也现身南海跟菲律宾海。好，这一回合围堵中国的过程当中，晶片是很重要的战场，所以日经呢现在追踪中国跟香港可能帮普丁采买晶片，这个漏洞很有可能也是将来封杀的黑名单。而这一回合南韩走到亲中路线，也造成了贸易逆差大崩盘，就连三星事实上都赔大钱。但是同时习近平考察了广州的面板厂，这里头要强调的是科技自主，可是中国的财政还在恶化，贵州很有可能变成是地方财政第一个破产的省份。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要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吴大任老师，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再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是沈明志老师， 大家好； 再是董立武老师，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我刚讲拉斯穆森今天有新的民调，而民调当中竟然高达70%的美国受访者判断认为中国可能入侵台湾。好，董老师，我刚刚播给观众朋友看的是这个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拉斯穆森进行的新的民调，我本人是他的长期追踪者。我看到这一份民调当中受访的美国人高达70%认为中国会入侵台湾，我还特别去看了他的民调执行过程当中究竟访问了多少样本。结果他公告的资料是他访问了3000多个美国人，得到70%的受访者判断中国会入侵台湾的结果。 是的，拉斯穆森的民调的确令人震惊哦。就说他最近所针对台美中三方关系的民调他的重点有几个。第一个当然因为这个麦考尔刚来嘛，所以说呢他就调查这个题目， 66% 的美国人认为麦考尔应该跟台湾总统，他用的是台湾总统见面， 17% 认为不应该。那你如果从这个党派来看的话呢，共和党 71% 认为应该，自由派的人士 65% 认为应该，民主党的人士竟然只有 62% 认为应该。这就奇怪了，因为这个民主党的国会领袖杰佛瑞不是也跟蔡总统见了面吗？第三个，那么各个党派对中国是友是敌好的看法是什么？总体来说的话 ,11% 认为这个中国是盟友， 36% 是在中间，它是用 between 就非敌非友吧， 48% 是认为中国是敌人，这是整体。分党派来看的话呢，共和党 8% 认为是盟友， 22% 中间， 66% 认为中国是敌人。自由派人士 9% 认为是盟友， 40% between 中间， 46% 认为中国是敌人。民主党的人士呢 15% 认为中国是盟友， 45% between 中间， 33% 认为中国是敌人。好，第四题，如果这个中国这个侵略台湾，那么美国要出动海军来保台的话，你支不支持？这个总体来看这个强烈支持跟支持的人占 64%， 那么反对强烈反对跟有点反对加起来 23%。 第五个重点如果说评价美国总统拜登处理中国问题的方式，那么呢加起来是 37%， 认为他是优秀或是良好 excellent or good， 37%。 46% 是认为说他是普通或是 poor 糟糕。那重点在哪里？民主党 民主党的人只有 58% 认为这个拜登总统的处理中国问题呢是优秀或是良好，另外有 38% 的这个民主党人士呢认为拜登处理这个中国问题呢普通或是糟糕。这显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连自己民主党的党内呢拜登都没有赢得大多数的这个认同。好，第六个，那么未来几年内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是多少？竟然整体来看的话是 70% 的美国人认为很可能会发生。然后呢这个数字在2月份的时候呢只有 48%。这什么意思？这两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是只有那个气球，中国气球吗？好，那认为可能入侵的美国人里面呢，他是跨党派的、跨年龄的、跨性别的。如果从政党来看的话更有意思，共和党的人更悲观，就说共和党的人竟然有80% 认为未来数年内极有可能或可能会入侵中国，会入侵台湾的。民主党的人士 66%， 自由派的人士 65%。 里面还有个重点就是说给拜登评价很差的那些人认为中国可能入侵的可能性高的令人震惊竟然有 84% 对拜登评价差，认为未来中国入侵的可能性高。其实这个民调是什么意思？做这一题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在指责拜登止战不利，就是说你没有这个拜登没有让美国有足够的威慑能力让中国呢不敢开战，他其实是这个意思啦所以这个就会这个联系到拜登这两天不是才刚宣布说他要竞选连任吗？那么这个拉斯穆森的民调一样，他有做这个民调，整体来说只有 39% 的美国选民有资格投票的美国选民 39% 认为拜登应该参选2024。里面呢其他的有 66% 的人，美国人认为说民主党应该开放初选，让其他的可能挑战者能够有出头的机会。那现在民主党内呢已经有这个小罗伯甘乃迪呢，他已经表态说他要去争取2024年的这个美国总统嘛那同属于民主党的这一个小罗伯甘乃迪呢，他的民调整体有 46% 的选民是支持这个小罗伯甘乃迪，民主党里面竟然是 52% 支持小罗伯甘乃迪。然后呢小罗伯甘乃迪也得到了 40% 的共和党人，还有呢没有党派的无党派的 44% 的支持。从民调来看的确对这个拜登是个威胁。好，大多数的这个民主党人大概是 62%、认为拜登应该在2024年他应该连任的。然后支持这个拜登的共和党也有 22%， 无党派也有 29%。 可是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 71%、还有无党派的选民 64%、认为说应该民主党办初选。这是对手，共和党是民主党的对手。共和党认为 71% 认为应该换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猫腻就是说如果拜登这么好打的话共和党应该很希望拜登继续连任。好，所以这里面呢这个美国的参议员范斯他就是最近接受媒体的公开采访，他公开的说如果这个中国入侵台湾而且控制台湾的话，那么美国恐怕会发生经济大萧条。所以说呢这个范斯说呢美国应该要制造足够的武器来协助来台湾来应对这些事情。这一点对美国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控对不起台湾控制美国的这个资讯科技产业，美国依赖台湾所制造的所需的电脑晶片，台湾如果落入中国之手就会造成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所以呢美国必须要防止这个情况发生，要防止它就必须要自给自足，武器方面的自给自足，必须制造自己的武器。另外范斯也强调同时需要来联络连结美国的盟友， 来共同防止中国武力侵台。同时波兰的总理莫拉维茨奇、他最近就在华府这个访问，在这个华府的这个智库里面呢，他也公开的、批评、这个马克宏短视、而且呢这个波兰的总理说，如果乌克兰战败，第二天中国就会马上、侵略台湾了，这是鼓励、中国侵略台湾。然后呢这个莫拉维茨奇呢，他是这样讲的哈，针对这个马克宏所说的，马克宏说欧洲要战略自主，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避免因为台湾问题而被卷入美中冲突之中。这个言论呢，哈，这个波兰总理就反问马克奇，这个说，马克宏，你不能今天说要保护乌克兰，明天就说台湾不关你的事。我想但愿这不会发生，波兰总理希望它不会发生。好，如果乌克兰被征服，隔天中国就可能开始对中国开对台湾开战了。好，所以说这个马克宏的这个这个舔中的这个言论呢，其实它的负面效应在全世界各地已经越来越扩散了。 好，那明姐，另外一方面呢，美国高度戒备的是西太平洋，特别是这几天包含了在南海、菲律宾海都有动作。 对，这中共的军演之后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第七舰队随即公开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在菲律宾海进行所谓的这个演训那这个动作其实我们观察这个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基本上从去年12月15号进入西太平洋接替雷根号航母打击群之后到现在这个四个月以来一下子进入南海，一下子到这一个朝鲜半岛进行美韩联合军演，然后随即跟美日进行联合的反潜军演，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东面海域在这里坐镇那应对中国的这个对台军演之后，接下来非常有可能就去进行所谓的美菲肩并肩的军演那整个从头到尾120天全部都在海上战备巡弋跟演训，这个才叫战力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一个美军的等于说他这支航母打击群第11CSG 的指挥官出来谈到说，这一次的尼米兹航母公开演训的这个动作，就是在向盟友那这等于说履行安全的承诺跟保证。先前中共对台军演的时候，其实美国国务院就已经谈到说，即将要履行对台的安全保证那这个动作就呼应。表示说美军也全程在紧盯这整个军演的过程中。那这一次演训的过程，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舰队公开的画面里面有看到美军的这上面，这一次它上面搭载 VFA 这第146联队跟94联队那 FS8EF 超级大黄蜂在甲板上面不断的起降，甚至它的这个第139电战中队也这个配备了 ES8G 的这种电战机，都在进行空中的演训任务，全面紧盯整个中共的演训过程。那水面舰基本上它从这一个加州出港之后一路这个随行的有多达这个六艘的舰艇一艘的CG 提康多罗加级的这个班克三号之外本来全程护卫的有五艘的这个 DDG 伯克级的神盾舰，那这一次目前来讲对外有现踪的包含像迪凯特号跟这个米利二十号，米利二十号先前还去穿越南沙岛礁现在又回到菲律宾海，动作其实真的非常的快那更不要讲水下至少有一到两艘的核攻击潜舰在进行护航。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在这个对先前不断的从台湾东面海域企图对台形成所谓的挑衅这种包夹态势的山东舰在进行示警那山东舰纵然这一次出岛链，那在这个宫古岛南面230公里的这个海域进行的大概有120架次的舰载机的起降，不过这数据其实看在美军的航母眼里绝对是小 case 因为一天美军的航母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那当然这一次山东舰从台湾这个东面来这个企图用这样的一个基建包围的方式对台湾进行所谓心理的威责那环球时报最近还有一篇专文讲到说这一次中国对台的军演已经完成所谓的这一个外阻内封，还有一个形容我认为其实很可笑，他说已经对台完成所谓瓮中捉鳖的这个布局那实际上其实你如果看这一次美日台三方的这一个上面这个战术上面的一个布局真正的台湾或者是日本其实都已经部署了非常多的这个反舰飞弹指向台湾东面的海域，那更不要讲美军用尼米兹号 航母坐镇在台湾东面海域哦，等于这个地方其实真正才是打造成一个瓮，所以山东舰完全不知道他自己才是那一只鳖哈。那所以这个动作，当然山东舰的这个战力完全没有办法拿来跟尼米兹号来做相互的匹敌哦。当然尼米兹号虽然服役已久，但是他已经完成升级哦，未来还会进一步部署 F-35C 的逆中战机。那在这个过程中，那外传说山东舰绝对不敢跟尼米兹号正面来冲突哦，那可能非常有可能哦逃回港这个南海哦军港。那这个部分目前来讲，山东舰最新的行踪并没有曝光哦，但是确实有可能在维持大概只有十几天的演训之后就回岛链，那返回南海去交差。所以这次可以看得出来哦，山东舰当然也借这个机会哦，当然他上面的舰载机在进行训练之外，这一个政治上面的动作主要还是作为中国内部的宣传之用。那当然面对哦这个解放军的舰艇数量越来越多，那先前美国出售给台湾的400枚的鱼叉飞弹，那可能即将也会陆续交货。那现在国际官媒也认为说，这一批400枚的鱼叉飞弹将有助于台湾应对中国的舰艇呢，未来至少可以集成 50% 的解放军犯台的这些水面兵力。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今天再度封杀12家中国企业，但是更凶的国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他压根就想要断所有美资哦流向中国。好，世聪刚刚看到的是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他封杀中国真的很凶，而且还在整合。 对，没错，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呢，美国应该会用更多的这个所谓政策会对这个中国开刀。那这一波的最新的可能是这个美国呢，未来可能不能够向这个中国投资跟 AI 相关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其实这个礼拜开始的时候，中国开始在推一些除了之前的百度之外的 AI 聊天机器人之外，这几天包括说像京东，甚至连阿里巴巴都准备要导入，甚至很多公司阿里巴巴要跟华为互相合作等等。所以呢，加拉格尔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够投资 AI 导致我们自己失败。那尤其是中国这个未来的 AI 的领域里面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目前为止也是相当迅速的一个状况。好，那除了这个中国美国未来可能会限制中国投资中国的 AI 之外，那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又出手制裁了中国的12家企业。那这12家企业列入黑名单，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那这里面包括说像三合成半导体啦，深圳市的这个强程达电子啊，这个易商网络啦，永和电子元件器等等，还有香港的这个新三泰电子等等。那也就是说，其实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美国还是持续在制裁这个中国的企业。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时候，前一阵子不是习近平跟马克宏见面吗？那见完面之后，其实他一直在广东附近，那包括10号、11号去的这个湛江跟茂名。那这几天出来是说他去广州来看这个 LGD 的这个 8.5 代厂。那因为这一座厂呢是之前的 LGD 的跟这个中国官方合作的一个厂。那这一座厂是 LGD 在海外建的最大条的 OLED 的这个生产线，也是中国首条的第一这个高世代的这个生产线的这个厂商，所以他等于到这个地方来看，然后来这个地方看的时候，他当然就说到说我们要推动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化，但他讲了一个我不太懂他的意思，他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现代化跟西方的现代化是不太一样的，他说西方现代化那种两极分化掠夺别国的这个道路是我们不能够走也走不通，那到底是谁在掠夺别人？你用的是别人的技术，然后你在说我掠这个西方世界是掠夺LGD 的技术是海外的技术，到底是谁在掠夺谁？我觉得他讲法有点点有意思了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这几天就推出了这个所谓晶片法案。那晶片法案推出来之后，很多厂这个包括说调研机构就说呢，如果这个晶片法案的冲击来说，最大可能会是因为它里面对中国的这个技术有非常多的限制，就是你一旦获得美国补助，你就不能够到中国去投资。那这里面包括台湾的这个台积电，那包括说像韩国的海力士、三星，可能都会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这个对于未来中国的半导体会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在晶片法案这个里面，那当然也是 for 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展。好，那当然中国也想要有所突破，所以这几天的时候呢，中国的商务部的这个副部长王受文呢，他见了这个日本的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他跟他讲什么呢？他跟他讲说，你们之前呢，这个日本呢，好像有要帮这个跟美国一样要对付中国，那包括说像一些半导体的设限，他是说 你们最好不要这样做。那当然这个是他对这个中日本去施压。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时候，王文涛呢，这个中国商务部部长呢，见了这个季辛格，也就是 Intel 的这个 CEO。 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为什么这样？因为我说真的啦，中国毕竟还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第一大的这个晶片进口国，那第非常大的一个晶片市场，所以其实 Intel 它不愿意放过。因为 Intel 它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它要推一个新版的这个 GPU， 它说呢我们将会推出另外一款叫做 Max GPU 1450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它会降频，因为其实之前美国已经限制了这个 NVIDIA 的 A100 跟 H100 嘛，那这个 NVIDIA 有推出所谓的 A800 跟 H800， 也就是降频的这个晶片去佛中国的这个市场。所以看起来的话，其实你要完全禁止跟中国往来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其实连 Intel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NVIDIA 都想要这个钻一些小漏洞。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时候呢，国际媒体又曝露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因为这个俄罗斯呢获得非常大量的晶片，就是透过海关资料，他们发现到说，俄罗斯去年拿到美国的晶片至少是 7.4 亿左右美金左右，那里面大概有 5.7 亿的是来自于香港跟中国。那还特别提到说，其实这 5.7 亿为什么非常的有意思呢？因为在前一年度，中国跟香港进口到俄罗斯的晶片只有5100万美金，等于是一年之内增加10倍。那增加10倍来说的话，这个业者呢就去调查说，那到底是哪些公司。他说呢，这些公司都是在2022年的俄乌战争之后才成立的公司。那成立公司马上就卖了大量晶片到香港，到俄罗斯去。然后就有人去问了其中一家公司，叫阿古企业。就他说阿古企业根本就是个纸上公司，也找不到公司的地址，然后也找不到公司的联络人。所以也就是说，这其实都是一些成立一些空壳公司在帮俄罗斯去取得这些晶片。那这些晶片里面有什么晶片呢？有 Intel 的晶片，然后有这个 FPGA 的晶片。那 Intel 晶片是做什么？他说一颗晶片要 1.3 万美金呢。哦，那这 1.3 万美金一定不是一般的，不是用在 PCNB。它已经用在高阶的伺服器，甚至可能用在飞弹上面的一些伺服器的晶片。好，所以这可能是它真的在帮这个俄罗斯在拿这些晶片。那也就是透过中国跟香港的方式。那因为后来媒体去问了这些公司，哎，你 Intel 啦、NVIDIA 啦、AMD 啦，还有这个国家半导体，还有德仪，为什么你们晶片会卖到这个中俄罗斯去？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可能卖给了中国厂商，中国厂商丢过去，我们没办法知道。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中国某些程度的确在帮这个俄罗斯在取得这些晶片。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这几天的这个状况里面来说的话，我们要留意的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马克龙去这个中国访问了，他不是说弃台论，为什么他被骂翻天？因为很简单一个原因，因为俄罗斯因为欧洲准备要通过晶片法案。那晶片法案通过之后，他这个430亿左右的欧元的这个补助方案要推出来了。那推出来他想要找谁去呢？ 台湾 啊，他要找台积电去啊。台积电，结果台积电现在准备要宣布说我可能到德国上。所以德国，你看德国这一次就出来骂这个法国。所以那这个晶片法案通过之后呢，现在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台积电已经把相关的设备已经开始往欧洲移动。所以有可能是在晶片法案通过的时候呢，台积电就会宣布到德国去设厂。所以呢，其实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就很多这个国际的这个竞合关系呢，其实都是用晶片，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场。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人在日本的巴菲特接受了 CNBC 的当家主持人哦随行的专访，他讲了一段哦人生很有趣的故事跟话。他说呢，如果呢让他吃任何东西的话，他愿意折寿一年。月中刚巴菲特说他从6岁就开始喝可乐，他现在是可口可乐大股东，那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反正都92岁了，那如果因此少活一年也没关系。不过他也是 Apple 的大股东， Apple 正在大搬家 啊，没有错。如果说你问我说这个巴菲特最喜欢吃什么，我可能告诉你他最喜欢吃苹果，好，不过不是真的苹果是苹果公司呢。怎么说呢，给大家一个数据哦， 波克夏斯达的公司大家都知道，波克夏的投资组合里面高达 38.9% 都压在苹果、嗯、这个以金额呢我算了一下齁，大概现在市值大概将近1500亿美金齁、哦、所以他持有苹果的这个股权比例大概是整个苹果的 5.6%， 所以你说他喜不喜欢吃苹果齁、嗯、当然非常喜欢，所以呢苹果的所有动作呢当然大家都很关心了。我们看到苹果我们过去一直在追踪齁、哦、那现在呢诶从印度来的讯息告诉我们说，其实印度呢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开始在苹果生产手机的，那到底生产了多少呢？哈，印度自己说的哦，哈，他们2020-2022的财政年，就是从去年四月到今年三月，这是他们的财政年，一共卖了价值70亿美金的 iPhone 手机、嗯、这个数字跟前一年就是2021财年比起来、哦、整整成长了7倍、哦、哇你就知道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数字哦，而且还不是这样子哦。那这个数字呢他告诉我们他现在只是占整个 iPhone 手机的 7% 而已、嗯、但是印度说到2025年他要生产 25% 的 iPhone 手机、哦、现在才2023哦、嗯哦、要从现在的 7%， 你看到前年的 1% 到去年的 7%， 到2025年就是两年后要变 25%， 显示什么事情？苹果真的在大搬家。所以我们在过去看到很多苹果的供应链，包括我们所台商里面的富士康啊、和硕啊、这个伟创啊等等都在搬家，那也就算了，现在连中国的供应链其实都在搬家哈、嗯、那现在苹果的动作呢真的是越布局越来越多。我们在过去几天追踪到除了我们大所熟知的在越南、在印度，乃至于这个彭博最新爆料的在马来西亚乃至于爱尔兰都已经有它的布局、嗯、现在就再多加一个叫做泰国。嗯，好，那现在它准备要在泰国生产 MacBook、嗯、好，那现在呢已经有三家厂商据说已经都在进行了。第一家厂商呢说他们还在谈、嗯、那第二家厂商说我们已经帮苹果盖新厂准备生产，第三家更厉害说我们根本已经在试产了、嗯、好，那当然这三家他们都没有透露他们是谁、嗯、好，可是呢当然这些讯息可信度其实是很高的。那除此之外呢在越南的基地的生产速度也越来越快哦。嗯、好，那原本在越南的供应商呢，苹果供应商其实只有14家，在2018年的时候到了2021年已经也变成25家，这都告诉我们说苹果正加速离开这个中国、嗯、好，那在离开中国的不是只有苹果而已哦，连美国的投资机构，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两家大咖，一个叫 Vanguard， 一个叫 Vanguard，这两家公司呢在做什么？它其实都发行的是 ETF。嗯，尤其 Vanguard 这家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ETF 的发行公司。嗯、结果现在这两家他们都要离开中国了。好，那 Vanguard 呢比较保守，他只说我要关闭中国的业务。可是这个 Vanguard 呢更狠，他说呢我不但要关闭业务，我还要主动在中国撤照。嗯，哎 ，Vanguard 暂停业务，只是说我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再回来，所以我的证照我要留着，可是这个 Mac 表明就是说我以后不回来，所以我这个执照我也不要了，我干脆就把它注销掉了啊！所以呢，都在告诉大家，其实大家真的在看坏中国的很多的问题啊。好，那当然看坏的还有就投资面，我们知道软银长时间以来都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他持股最高的时候曾经持有阿里巴巴高达 34% 的股权，可是呢他这两年拼命的卖阿里巴巴的股票，那光去年就卖了价值290亿美金，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又卖了72亿美金、嗯、所以我们刚刚说最高峰他有34% 的阿里巴巴，现在存多少？ 3.8%、嗯、而且他的目标就是要全部卖掉。好，那为什么呢？说穿了，其实表面上当然是告诉我们说，哎，软银它其实真的是缺钱，尤其它的远景基金呢这几年赔得很惨，所以它需要钱。那更大的问题是，其实还是觉得中国，尤其是阿里巴巴这几年被美国列入这个监管，那中国自己又修理它，那真的是不如归去哦。好，那被卖的还不是只有阿里巴巴，中国最大的这个科技公司腾讯也被他的大股东卖哦。好，那卖腾讯的是这个南非呢很大的这个投资公司叫 Process。那 Process 呢他一口气要卖掉多少？卖价值台币1400亿的腾讯的股票。哇，这个消息一出来不得了啊，腾讯的股价在前天呢一天之内大跌 5%, 换算起来是价值7300亿台币，就这样子一气蒸发。可是事实上呢 ,Process 它从去年就开始一路卖了，光去年就已经卖了9000多万股，今年还要在第二波，而且哦非常夸张的是它以一天，听清楚，一天卖100万股的速度在出脱腾讯的股票。 那至于是什么原因他并没有明说，那显然的还是担心中国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哦。嗯、好，那除了这两大龙头之外，中国本身的家电公司也日子越来越难过。好，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哦，中国去年12家上市的这个家电公司里面有高达7家是裁员，总共裁了 1.6 万人，其中裁最多的是 TCL， 一口气裁掉了6500个人，占他整个员工数的 21%， 其次是海信裁掉了2300多个人，也占他的这个员工的比例的 13% 了。好，那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就是整体业绩下滑逼着他们不得不裁员了。好，那中国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大，就是青年失业的问题。好，去年中国大陆的毕业生高达1076万人。好，那更可怕的是1000多万人毕业居然只有254万人找到工作。嗯，也就是说失业率以大学毕业生来说高达70%多啊。好，问题是今年的毕业人数还要更多，今年会预估要达到1158万人，比去年整整还要多82万人。请问这些毕业的学生怎么办？去年毕业还这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所以中国现在就两个做法，一个呢就增加工资，问题你能增加多少？第二个呢就是哎呀你大学毕业那你就继续念研究所吧。好，能拖尽量拖。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好，虽然大家都在看坏中国，想要离开中国，还是有人反而逆向加码中国。谁？德国的企业啊。好，再就是中国自己本身的汽车市场，尤其这个电动车的魏小李哦，好，现在也是很惨哦。除了这三家公司从上市以来其实根本就没有赚过钱之外呢，以前因为市场很夯，所以他们还可以发很高的年终奖金，结果现在呢，好，数字出来告诉你，未来去年大概基本上大家只能领 0.5 个月，小鹏更惨，只能领 0.1 个月到 0.3 个月，甚至有人只有500块钱的人民币，那理想也大波就是 0.5 个月，所以现在这三家厂商很多人都在离职了。最后我们看到啊，企业不惨也就算了，现在连贵州省，听清楚欸，贵州省我们之前在讲到很多的都是地方县级市级的地方政府出问题，结果现在居然是贵州省政府出问题了。他们居然在网络上公告公告呢，说什么拜托中央政府呢给予自力支持，帮我们想想办法，我们快要完蛋了齁，你再不想办法我们要发不出钱来了齁。那原因何在？因为贵州过去齁真的是乱盖很多的烂尾楼，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他们这个号称网红县的独山县，如果你有兴趣上网去搜了，他们盖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建筑物。所以呢，以前过去这十年呢，贵州如果单看数字，它的 GDP 成长率是全中国最高的，成长了 2.5 倍。问题现在被踢爆，都是空壳子，都盖了一些烂尾楼，没有用的建筑物嘛。难怪现在财政出了问题，所以要找中央帮忙，而且威胁说，如果这不帮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是恒大第二。 好，那沈老师，一方面美国封杀中国的科技跟晶片，另外一方面中国还准备试射高超音速飞弹。 是，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的情报泄露以后，它有其中有一点是说，现在中国正在秘密发展东风27的这个导弹。嗯，我们知道中共的这个导弹系列或者东风家族，它东风11它是属于比较近程的。嗯，那这次演习也用到东风11，因为东风15、东风16东风26、东风21等等。那中国的这个极音速飞弹已经有一个东风17，它现在又发展东风27，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它的极音速飞弹其实就是从传统的这个弹道飞弹发展而成的，所以东风17是从东风16发展出来，那现在已经服役。那东风27当然就是从东风26发展延伸出来。那东风26它有个外号叫关岛快递，意思就是说它专门针对关岛的美军所发展出来的。所以有媒体说东风27是不是也针对关岛，其实不尽然。因为这个极音速飞弹，它因为它是用这个圆锥体的这个弹头，所以它是像这个地图一样，它不是出大气层以后再回来自由落体的方式攻击，它是循着大气层之内跟之外的飞行，然后用滑翘式滑行的方式，然后不容易被拦截跟侦测。所以有人说中共这个极音速飞弹主要是针对东风17，主要是针对日本跟韩国的飞弹防御系统。因为摧毁这些防御系统之后呢，后面中共的传统的导弹就可以攻击日本跟韩国，那当然也包含台海。 的国军或者是美军。那东风27它主要是针对在阿拉斯加的所谓的国家飞弹防御的系统， 嗯， 等于说摧毁了阿拉斯加的这个飞弹防御系统之后呢，中共就可以针对美国本土的很多重要设施来发动攻击。那我们就目前极音速飞弹发展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发展AGM-138， 那目前有试射有人说成功，有人说还没成功。那俄罗斯我们看到他在俄乌战场使用了这个匕首的极音速飞弹，但是看起来成效不高。那中共已经有个东风17，有个东风27，那现在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轨道的轰炸系统，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轰炸系统发射轨道之后呢，循着轨道飞行，然后攻击它主要的目标。那除了这个极音速飞弹，它也可以透过空中的轰炸机我们看到这个图，就可以透过空中的卫星照射目标之后呢，然后由空中的轰炸机来发射这个极音速飞弹。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目前在当面中共的这个飞弹的部署当中，有哪些是针对台湾或者针对日本，尤其是极音速飞弹。我们知道离台湾最近的是六一基地。那我用红色圈圈圈出来这个永安。 你看一下那个六一基地在哪里？ 六一基地在东部战区。 好。 就在台湾的对面。 好。 那我们看到我用红色圈圈圈出来就是永安这个地方就是部署的东风17，那它其他当然也部署了东风11、东风15，那在去年演习的时候就是使用东风15的这个导弹那在六一基地有个东风31型的这个战略导弹。在六二基地方面，它主要是针对南部，我们看到红色圈圈也是它有一个这个东风17的这个导弹。 好，你圈的那个红色圈圈，事实上仍然距离台湾非常近，它仍然布局了东风17的导弹。 它虽然感觉是部署在南部战区，但是这个都是它的驻地。 对， 它可以前推到它的这个发射基地或者是前进阵地，所以它不只是对南部战区，它当然也可以朝向这个台湾。 好，然后另外一个沈老师要解构的是六五基地。 对，大家很关心就是有关日本现在日本也因为这个中国的威胁，他不仅要跟美国买战斧巡弋飞弹，他自己也要发展这个极音速飞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在朝鲜半岛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个旅也是东风17。那我刚才提到说东风17主要是针对日本韩国的这个主要的飞弹防御的基地或者是美军的驻军等等所以是距离非常近的那日本感受到威胁之后呢，所以在积极发展如何去防卫或者是如何发展自己的极音速飞弹去以先制攻击的方式摧毁这些基地。 好，那沈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六四基地，六四基地是在哪里 那六四基地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在中部战区的位置，它主要是战略预备队，因为这些飞弹旅它主要是远射程的，譬如说过去的东风 5B、东风31、东风41都是属于六四基地，等于说因为它射程远，所以它部署在中国大陆的中部，它可以对不管是对东部的日本、美国或者是南部，甚至连西部的印度都可以是它的发射目标。 好，我们稍后回来。好，那这个我也请教吴老师哦。中国内部我面对的是经济的衰退跟通缩，可是美国的压力是通膨，而且通膨现在哦，各方的看法意见也不大一样。 是，我们可以看哈，从这个图来看，这个是从2021年到现在，好，那黄色的部分呢是 CPI， 对。 好，那个蓝色的部分是核心 CPI。那我们可以看到啦，如果我们看黄色的线齁，就是那个 CPI 它的高峰齁，就是在去年的6月份。 对。 然后它就逐步下降。那现在呢最新的资料就是我们看到3月份美国的 CPI 年增率居然掉到 5%。好，所以呢大家会认为齁美国的通膨看起来是有显著降温，但是呢我们再看蓝色这个是核心 CPI。核心 CPI 的意思就是它扣除掉能源跟食物齁的影响齁剩下的其他的部分齁就是反映在核心 CPI。那核心 CPI 呢 三月份齁，它居然还是高达 5.6, 而且它还有点往上走，那是代表其实美国国内齁通膨的这个压力还是存在。那三月份齁 CPI 的年增率之所以会降那么低，是因为三月份它的那个能源的价格齁，就是原油的价格是相对低齁，那而且呢食物的价格齁，像美国呢在去年年底到一月份的时候鸡蛋也是很贵。 对。 然后二月齁，二月份它很快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二月份鸡蛋的降幅齁超过 30%。三月份呢鸡蛋再继续降价。齁，所以食物齁跟能源基本上它的价格是一直在往下降。齁，但是呢核心 CPI 还是维持在高档。那另外这个图呢是美国的 PPI。PPI 是生产者物价指数。那同样它也是有那个就是黄色是代表 PPI。齁，那蓝色是核心的 PPI。那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PPI 已经降得非常低了齁。它现在只剩下 2% 左右 ,2 点多。那这表示呢从生产者的成本齁这部分来看齁，其实它是有降温。但是呢其实核心的 PPI, 齁它还是齁它反而是比那个 PPI, 还是比较高， 对，还是相对比较高。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那另外我们看美国它的经济情况，就是它的失业率齁，就是从2022年之后它几乎就是维持在 3.5 上下。齁，所以这是非常低的失业率。所以表示呢联准会虽然有大幅度的在升息，但是呢它对经济的打击还是非常有限。好，那后面这两张图齁都是美国 PMI 跟 NMI 的数据啦齁。那黄色呢是代表制造业，蓝色齁是代表服务业。好，那我们在这边有提供两个部分，一个是 ISM。ISM 齁它是比较全面性的去看美国企业。但是跟美国本土齁比较相关的经济活动呢其实是 market。market, 齁他在做调查的时候他有要求他只能报齁跟美国在美国本土相关的部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服务业其实就是 还是蛮强的。 对对对，而且呢制造业其实呢虽然升息这么严重，对，也有在反弹。所以表示美国的这个经济情况到现在都还很强劲。那最后一张图呢是美国的这个销售金额。销售金额呢在二月三月居然都还是可以在7000亿上下。所以表示美国的消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显著的下降。好，所以结论齁就是CPI 虽然有降温，但是它还是维持在高点，特别是核心 CPI。好，那美国的经济的数据看起来它还是非常的强劲，所以我的判断就是五月份联准会继续升息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高。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订阅快要突破100万人了 ，Go Go Go 冲百万！这个周末希望大家冲百万。那也非常感谢大家长期支持《年代向前看》，《年代向前看》同时在 IG、脸书、推特、推滚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我们的 YT 影片每天也会上架两支小影片、短影片，欢迎大家分享、订阅、扩散、追踪、传播有用的专业的正确的资讯很重要，谢谢大家支持，谢谢。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